郑州今年 二十九， 家住街北 金东头， 从打他的二老 下世好， 单身一人 度春秋， 别看在殿试大学读寒书， 家传手艺可没丢， 做成衣才手工活几分了， 缝纫机出毛病他还会修啊， 半年前服装设计显身手， 竞赛中一举夺魁独占鳌头，转盘的是人生路由自己走，半世全靠自己求，为仗着一双手，何不学习于郑州，学郑州仿郑州，二人一见情意投啊。 我要是搞绘图啊， 我也画不够啊， 我要是修机器， 我就给加油啊， 我要是搞裁剪， 我也不嫌手啊， 我要是裁领口， 我就裁袖口啊， 我要做蝙蝠袄，我要做中山装， 我给鸭子号啊， 我渴了想喝茶， 我给马水敲啊， 我饿了想吃饭， 我给蒸馒头啊， 顾客们都以为咱是小两口， 实际是师徒间一块搞研究啊， 架不住日久天长，天长日久 又何况年貌相当，志趣相 我悄悄地把他练，正在看火候啊，哎呀，越看越顺溜啊， 看看见我买了一捧花 啊，一百万我买了一串糖葫芦啊，看看 上的手放了你的手啊， 当时我身上就像通了电流啊， 一时间咱二人啊低着头 搓着手，搓手低头， 谁也不开口啊， 有句话你也想说， 你也想说， 想说 不说， 心里直鼓青蛙啊，哎呀，这可都有火候 啊，那你不把话说透啊， 得多咱十个头啊，我往往你的跟前儿凑啊， 我低声叫郑州啊，你还没对象啊， 你还没处朋友啊， 我对你早有意啊， 我早想把婚求， 你人好手艺巧啊， 你聪明又温柔， 正把 这糖葫芦 快吃了， 别害羞啊。

可千万别哑巴。雨下光会打娃娃，光会打娃娃啊，问啥他也不说话，指手画脚他乱比划。闺女呀，你这是咋的？闺女呀，你这是打太极拳呢，还是练鹤翔桩呢？哎，又咋又跳上迪斯科了？听说那是精神污染呢。啊，你哑巴了？ 一见日霞 带有哑， 那马可 这两下 请中医 把针扎， 好偏方 把药抓， 大致解释 不接洽， 忙到医院 请专家， 专家专门 治聋哑， 见了这病也没法啊。大妈，我又是心疼 又是骂，败家呀！ 牡丹花变成了 一颗浆糊蜡， 凤凰鸟变成了 一只黑乌鸦呀， 摇钱树变成了 一棵干树杈， 金元宝变成了 一块吐鲁卡呀， 往日里来求婚的 有几只大象， 可现在没有一人 夜里这个茶呀， 看起来哑巴闺女 想出嫁， 除非是倒贴俩钱往外 打呀。碎砖马还想来求牡丹花啊， 你是金砖不是瓦，自谋职业人人夸，我守着收音机听你讲过话，为啥你这些天能没来看玉霞呀？ 我外出一个月学习剪裁法，到家还没犯法就来看望他呀， 只可惜牡丹花他如今掉了价，玉霞已经是哑巴。 大妈你别说玩笑话， 半点我也没吵架，那天你走了以后他就没说话，连哭了六天六宿谁你都没打牙啊，我寻思省点闷气儿，问题不大，谁知他呼了吧就成了哑巴，拔罐子也白拔，那打针也白打，医院的老专家那瞪眼都没法，你说抓瞎不抓瞎呀。 般话不由得鼻子发酸，心想倒炸呀，雨下他跟我处的多么融洽呀，我爱人只需相投一起风发呀，只曾想啊，只曾想日暖风和春景如画，有谁知气温突变，风雪交加呀，只曾想啊，偷心对你啥也不怕，有谁知好事难成都怪他妈呀，只害得雨下已经不能说话，医院的聋哑专家也都没法啊，我要是照样爱他不嫌他哑，岂不叫亲朋耻笑笑掉大牙，我要是瞧不起他嫌恶他哑，岂不是问心有愧愧对玉霞，难道玉霞志气大，刻苦学艺有才华，怎能忘？怎能忘他曾为我缝衣补袜啊？

身边飞的是啥呀？ 往后国家靠咱俩，多少感情要表达，这块黑板墙上挂，你要说啥就写啥。 一下他听了这些话，走上前拉着郑州纸笔画。 莫非你要把邮戳挂呀？莫非说你让咱俩睡在地下呀？莫非你要把鞋要打呀？莫非你要喝杯茶呀？莫非你要看电视霍元甲呀？我跳舞蹦恰恰呀，你说国家靠咱俩，咱俩由谁来当家？这好办，你是一把我二把，你当家我打杂，我做饭我烧茶，米面我领肉我嘎，油盐我买醋我打，是碗筷我拿，锅我刷，垃圾我倒霉我跨，地板我蹭被我擦呀，倘若你一朝分娩，咱更没二话。鸡蛋糊地瓜，洗尿布红小嘎，家里外头炕上地下，各样活计我全包扎，你当你的孩子吗？我喝出来了，咋的都不对，可真的，这不有小黑板吗？你写着说吧。怎能瞒住医生他呀？ 医生他听了我的话，他同意帮我采用这个法呀。 你对我咋不早点说真话？ 我怕你走漏风声，这事可咋？ 为啥你对哑语还会半拉架？ 有一位聋哑教师是我的亲姑妈呀。 那方才你为啥还不说话？往这儿指往那儿指，指的都是啥呀？ 你想我好不容易装了一回牙，你此才用牙语出题让你答。方才我往上指，指的是姐夫的照片墙上挂。 往下指， 指的是床单上绣着并蒂花呀。 脚上指，嘴上指， 是说你娶个媳妇是哑巴。 桌上指， 是说你递了合同画了哑。 胸前指， 是说你心眼好使真可夸呀。 指咱俩， 指咱俩真诚相爱，决心大开创个新局面，过好这个家。 真有你的两天之后去接马呀， 三人地皮多而融洽呀，压力不加 穿满家呀， 哎哎 哎哎 哎 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出声啊，哎哎哎呀！回身我把沙僧捅，往后你少管闲事情啊！ 一句话气的沙僧，地上直蹦，师傅一往家心不算情啊！八戒的生来猪本性。 任务，我就好吃点呗。 好吃？我问你呀，前几天为什么你把地来拱啊？ 为了个小寡妇闹个贪色命啊，还这么说？师傅，人生在世，名为重。两大缺点记心中，师父跟前发下誓，今天我吐口吐沫都是钉啊，从今往后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八戒再把错误犯，扎舌头抠眼睛，这绑在树上被苍蝇，耗子拱上蚊子叮啊，这辈子不得好死，下辈子也得变瞎蒙啊。 我捧平把心高兴啊，师弟的发话可赞可称啊。师傅依我看应叫八戒去探路， 当师傅说话可要公平啊，师傅叫我去。 八戒 在， 知错明改是英雄。 师傅说的对。八戒我告别师傅腾空起， 孙悟空要身变个小蜜蜂啊， 我转眼行走几十里， 我偷偷摸摸紧跟踪啊， 八戒我边走边把誓言背诵，免得于是又发蒙啊，我转云那头啊， 四下看啊，哎哎呀， 见山下雨匆匆啊，上如意酒家， 如意酒家四个大字写的成， 八戒我一见嘿嘿心高兴啊，前去问问呐、啊、店主公啊，一块石头把脚碰啊，闹了我个倒栽葱啊，扑棱一下忙站起，我嘟嘟囔囔嘴没停，见好吃的就张口，遇到美女就动情，见好吃的就张口，遇到美女就动情啊，不对了，半张口是不动情，不动情啊，不动情，不嗨，这个不字我说啥不能扔啊。八戒我稳稳精神把门扣，店家 不听门外有了啊，扣门上啊， 店家开门呐。 唐僧肉，人家

前师父嘱咐令人深省啊，前思后想心里直翻腾啊，前几天为个寡妇曾把地拱，碰上两个招呼钉，腮帮子扎地红又肿，鼻梁上火刺了地造了两块青啊，想到这儿手捂鼻子恨自己，真不该天上地下留臭名啊， 在天上阴戏唱啊， 下凡间锁头上啊， 这手里人不人呐、哎、 鬼不鬼， 三分像人 这七分像妖精啊， 包老张巧骗亲 成了一场梦、啊、 只害得一家遭难 四邻不安宁啊， 多少次贪酒色 身陷绝境， 一路是密巧连累 连累了众师兄啊， 为人要走的端来 情的正，杂念生啊， 一侧重 创千古恨， 多少好事 也无功啊， 树有皮来 树有皮来人有脸，看老猪美女跟前英雄即英雄啊，想到这正正衣帽把脸一捧啊，开口我把店家称啊，我师父正在路上把我等啊，快指条取经之路我们啊好登城 啊唱过胸啊，恨把兔们咽回去呀，八戒我忽然上来激动啊，哎呀，这店家果真要是妖精变啊，必然连累众师兄啊，我何不将计就计来试探啊，我给他来个酒后探实情啊，哎呀， 来了来了 来了，我不 前坐呀。如今我这肚里头真轻松啊，来这儿。 哗啦啦又斟上了两盅酒啊， 大姐我的脸上都笑容啊。 哗啦啦又斟上了三盅酒啊， 大姐我是越喝越聪明。我学学摸摸耍酒疯啊， 哗啦啦又斟上了五盅酒啊， 哎，不好吃的菜就往地上扔啊， 哗啦啦斟上了六盅酒啊， 我假装喝醉只刚刚啊，我磕着嗓门大呼噜啊，到亮了， 哗啦啦，斟上了八 盅酒啊，哎，起来离了我鞋我还直哼哼啊， 我急忙磕磕啦啦把他拽呀， 摇三摇晃三晃我这两腿直打弓啊，哎哎哎 师傅贪多了吧，呀 这是没多 没多，那我问问你，你看看小妹我的长相， 看看看看，嗯嗯，挺好看的，不带理儿，嗯，你好像臭水坑上那个绿豆蝇啊， 不对， 行啊行啊，你说扶贫就扶贫吧， 你再听听我的生命之响， 南山岗时刻老是没事瞎问问， 不对，我像那百灵鸟儿越唱越好听啊， 行啊行啊，你说好听就好听吧， 你再看看我走起路来之后 就像那雀园里是一走一栽楞， 不对， 就算一阵风， 你再看看我的小妹， 就像那长安城外那个乱坟营啊， 对，就像那长安城外美皇宫啊，说起我越听越来气，身子一上把手松， 你不服来我不走啊，赖在地上直耍熊啊，我假装不知道是一声也不吭啊， 我这 儿 可把他叫， 我头部还来是眼也不睁啊， 说起我口吐吐气哈哈笑啊， 原来他是一个花蛇精啊， 一个二口石小弟， 他就把这旁看听 看船！ 妖精，谁是妖精？啊，谁是妖精？猪鼻子插冲信儿，少装相，看着怕。 石板给他捅个大窟窿啊！ 周身取出双凤剑，嗖嗖嗖，道寒光刺眼睛啊！快看那兵器下去呀、啊！ 举火朝天往上迎啊！ 手提飞剑往上去呀、 啊！各虎扑朔朝天攻啊！ 看谁拿刀要命啊！ 知道我的厉害就算中啊！